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当中啊，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两本啊和女性特别有关系的书。这两本书呢，一本书的名字呢是《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另外一本呀是《火车上的女孩》。今天呢，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位女性来参与节目，主持人是女性，然后嘉宾是女性，说的书呢也是女性特别关注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他就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文艺分社的社长李静元。李总编你好。李总编， 刘霞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人老说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咱今天是两个女人再加两本书， 也可以作为一台戏， 哎， 这样能唱好。 好，两本书啊，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我们按照先后顺序，先来说一说中国的这样的一本书，《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这本书是一本散文，关于这本书的辛酸泪，我们来听一听李总编的介绍。 辛酸泪也是一个开玩笑的称呼嘛，开玩笑的说法。因为做出版呢其实是痛并快乐着，虽然说是过程比较的艰辛，但是最后收获的也还是满满的快乐和幸福，有一种成就感。这个只有做书的人才能有深刻的体会。那先说一下这个《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这本书。其实呢，可能听到书名大家也许会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说到作者，那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这位作者呢就是著名的言情小说作家，他叫张小娴。 哎，我想呢，在我们展开介绍这本《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这本散文集之前，咱们呢也要把火车上的女孩的一个简单的内容先跟大家说两句。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他着急，他听咱们呢一直说这你会想念你自己吗，他说这火车上的女孩是一本什么书，他不太清楚。咱们把这一本书也简单的三两句说过之后，咱们会在第二时段详细说这本书。先来说一说你会想念你自己吗。 哎呀，这两本书可谓剧情有点反转啊。第一本书呢是温柔缠绵，但是到了火车上的女孩呢就稍微有一点血腥恐怖。所以这个上下段，请大家转换一下自己的人格。火车上的女孩呢是风靡欧美的一部悬疑小说，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在下半段时间呢会做详细的介绍。 回来，回来，你会想念你自己吗？要说张小娴了，是吧？ 是的，是的。那张小娴这本书呢，因为大家知道张小娴都是从她的很多著名的言情小说开始的，比如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还有《情人无泪》等等，这些书大家一定也都看过，尤其是女读者，深受女读者的欢迎。那么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和张小娴以往的作品有一些不同，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是张小娴的一个博客。大家也都知道，在7-8年前吧，那时候博客开始盛行，就是大家就开始在这个网上会写自己的网络日记。那张小娴呢也不例外，自己也开了一个博客，就开始展示自己的生活。 李总编，您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出现了。你看，你跟大家说了这本书选择他的博客， 对， 那你不怕你这书卖不出去吗？大家都去看张小娴的博客了。 没有，那你就错了。如果你去看他的博客，一定会很失望，就是和这本书已经大相径庭了。这就 就是我们做编辑的人的幕后工作。 原来是要这么夸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在这里面夸夸自己了，因为我们在这本书上投注的精力和时间，那真的是我就数都数不过来了。因为他的博客呢，大家也都知道，写日记的时候我们会很随意，可能发一张照片，说一说心情。那如果把它变成直接就变成文字的话，肯定没有人看。那我如果这样的话，我直接在网上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买你这一本书呢？网上看是免费的。 就是就是，所以你说你这、你这是哪是给自己的书做宣传啊？你这是你这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说呢，这个书呢，博客只是一个基础，可能是取材于博客，但是真正成为书，我们要做了。幕后又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比如说呢，当时他的经纪人给我们发过来的书稿只有博客上的4万字，四万字是成为不了一本书的。如果这样的话，读者买到手会大呼上当。那就这点字，我们这么薄，我们怎么我还花了这么多钱？那大家都觉得不值。 还有一句话说，字不够，图来凑 ， 还有照片也能算成。 对对对，字大行稀，天头地脚，大家觉得我买了一堆纸，就一定会骂我们出版社，而且黑心书商了。所以我们觉得这点文字呢，可能还是不够。于是呢，我们就从他的微博，因为知道他是一个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一个公众的知名人物，所以他的微博呢也相当的受关注，有很多的读者都从他的微博的很多的语录中得到了心灵上的安慰和治愈。所以我就从他开通微博的第一条微博一直看到了最后一条微博，花了好几页的时间。 李总编，我发现你真不会宣传你自己的书。前面你刚把人家张小贤的博客给隆重推出了，接着你又推出了人家的微博。 对， 现在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我就微博和博客我一起看了吧，是不是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呢？ 那一定不是，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碎片，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 对， 那它变成书的话一定是有逻辑的。 一定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一本你会想念你自己吗？作者虽然是张小贤，但是这本书从开始他提供的4万字的这样的原稿，到这本书的成书有将近15万字。 是， 这是一个大家自己想吧，什么样的经历。 对，因为我们是根据他的博客呢给做了9章的分章，那这9章呢都是和女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也是找了女性读者最感兴趣的题材，比如说女人喜欢的包，还有首饰，另外还有护肤品，这都是你在其他书中你看到的一些时尚杂志的介绍，那和张小贤的推荐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把这些东西都跟爱情挂上了勾。 哎，大家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你看我们以往去看一些时尚杂志，那里面会有首饰啊，会有包包呀，还有化妆品。 对， 但是呢，人家可能作为时尚杂志给你推荐，就是哪个是最轻款的，它有什么特别的功能。但是如果看张小贤的推荐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哪个能够让你的爱情更加的新鲜，更加甜蜜，更加美好。 对对对对对。 他怎么张小贤给这些首饰和包做广告 呢？都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你不觉得他是在做广告，而是觉得他在提倡一种生活态度。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女人要学会爱自己。 对， 他为什么这个书名叫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就是女人当青春走到了尽头的时候，有一点悲凉。 我现在已经这个世卫组织重新划定了人的这个年龄界限，我记得好像是60岁才算中年的结束，所以大家想一想， 那我们 青春 还有一段时日，再走到尽头，就是青春走到尽头，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念你自己？其实你最应该关注的、最应该爱的、最应该取悦的，就是你自己。所以他讲的这些包包也好呀，还有美食也好啊，还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好，他认为这都是能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带来幸福、带来愉悦的。所以你要注重这个享受的过程，而且要注重当下，珍惜你已经拥有的东西，珍惜你手中的缘分。这是他传达出来的人生的态度。 现在呀，很多读者朋友都喜欢给一些书啊贴标签或者说归类。那么这一本书，你会想念你自己吗？作为一位畅销书的这种著名策划人啊，那么你给这本书会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比如说，这算治愈系的吗？算阳光系的吗？还是怎么个一个分类呢？ 那如果我给他贴一个标签呢，它就是一本温暖的散文。 温暖的散文， 是有温度的。温暖的，但是这个温暖的又不是说热火朝天的，就是它的温度是刚刚好的，让你感觉很舒服的散文。 背后有无数的编辑的血泪， 辛勤的汗水啊。但是体现在书里面的阅读体验是温暖和舒服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一些特色，一定要在这标签底下说特色，我们来听一听啊，是不是符合您刚才贴的那个标签。 它的特色呢，就是把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细节它都做了细腻的描写，让你觉得这些小细节特别的值得回味，而且让你能够把你忽略的一些情感或者说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你唤起对于往事的回忆，而且觉得这些东西这些滋味都是值得不断的咀嚼的。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啊，李总编，其实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在市场上咱们不说以前，就是最近几年销售的一些像这种女性情感作家著名的情感作家写的很多的散文啊，咱们还把小说刨出去，其实具备您刚才那种特性的书有不少。怎么能够让读者在众多的书当中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呢？怎么去定位张小娴的这样的一本书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进一步的说明呢？ 对，是这样的，生活类似于生活方式的书其实也很多，但是为什么大家要选择看张小娴的这一本呢？因为张小娴的她的文坛的地位，首先那是很高了，那算是经典的作家。金庸都说过，关于爱情你要问问张小娴，所以不可避免的，他这本书中虽然写的是生活，但其实还是和爱情有关。所以你生活中的所有的寻常琐事，最后他落笔都还会落在情感上。我想女读者这一生都绕不过情感二字。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点啊，其实还有另外一点是我的一个揣测啊，跟张总跟李总编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有没有感受到啊，其实这本书当中也许就记录的是张小娴她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就是她自己的点点滴滴，所以她传达给我们的，我们就看着她的生活，同时也在关照着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名人，他们的不管博客也好微博也好，其实并不是记录到他们的最真实的生活。但是即便如此，大家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他的一些生活的原本的样子。 对，因为对于名人来说呢，可能很多东西要展露在公众面前，所以他也一定会打造自己的一个形象嘛，但是也不会相去甚远。如果他是一个生活中很粗暴的人，他怎么也塑造不了一个温柔的形象，还是差不多的。 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在谈到这本书的一些特色，那么除此以外啊，李总编，您觉得这本书啊还有哪些是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呢？ 我觉得这本书呢最打动我的还是他提到的这个无常。这个比如说吧，我看这个封底上这段话呢，是我从书里面从他的提到的这些观点中我提炼出来的，所以我对我自己来说都是深有感触。他说，我们遇到的人都并非偶然，无论他们给予的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来度我的。因为就是后面是我自己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吧，遇到的不是说都是顺境，有的人呢可能遇到的也是逆境，所以在逆境中有时候人容易消沉，或者说是陷入抑郁的情绪。但是张小娴呢，他就告诉我们，你要把世间的一切都认为呢不是偶然，而且不管是快乐和痛苦，其实它都是上天来度你的。爱着你的人是用爱来度你，那伤害过你的人呢，你也不要去恨他，是他们是用苦来度你，让你学会自爱，来觉悟这个无常。因为世间的一切是每分每秒都在变的，我们有时候会期望永恒，但是永恒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美好的时光留不住，那悲伤的时光呢也同样会很快就过去。他说了这些呢，就让你会认为当下的一些小困难或者小挫折，其实呢你也不必太在意或者太放在心上，他们很快就会过去。也许未来你稍微坚持一下，就会雨过天晴，拨云见日。所以每一朵乌云都镶着金边，让你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这就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也是和其他的书不一样的地方。 刚才您说到了最打动您的这样的一点，可是对于很多的普通的读者来说呢，他们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爱情。这样的一本书，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在表述啊，或者说在描写爱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告诉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你自己。但有很多朋友他们会认为， 如果是真正的爱情的话，就要为对方奋不顾身，就要忽略掉自己， 轰轰烈烈的， 对，或者放弃自己。 嗯嗯， 那这样的一种观点啊，李总编，您是有着什么样的感受的呢？ 嗯，我认为呢，就是在张小娴她提倡的这个爱情观点里面呢，还是说爱情是要细水长流，而不要太过轰烈。嗯，因为可能是在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吧，爱或可永，或可燃烧，或可永恒，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嗯 嗯， 所以在这儿也特别要强调一下啊， 嗯， 我们在说到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推荐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年龄段。 啊， 有的时候， 嗯嗯， 李总编不能乐啊。你发现没有？有的读者啊，有的时候他买了一本书，说：“哎呀，这个书太浅了，我应该是就是十年前的年龄阅读的。” 对对对，心态不对了。 对， 嗯， 也有的朋友会说的，说这本书不得等我六十岁以后才看的书吗？ 是， 啊，很多朋友在买到一本书以后，因为现在有好多标题党，其实买书的时候也有好多书名党，只看书名。 嗯，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本书，您个人认为，作为一位专业人士，真的是图书领域的专业人士啊，您个人认为什么样的人阅读更加合适呢？ 嗯，我做一个良心的推荐吧，我不能说这本书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女性读者。我认为这本书呢，还是要有积累一定的阅历的人才能读懂它，因为张小娴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告诉女性就是如何在生活中关爱自己。那对于少女来说，她可能还不是非常的理解，对于她们来说，生活充满了梦幻，或者 还是轰轰烈烈的年代， 还是轰轰烈烈的年代，奋不顾身啊，或者是非常青涩的感情。但是如果你稍微经历了一些世事，你就会看透，或者是看穿，也看明白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执着的情感你会放下，所以你看了他的书也会幡然醒悟。我觉得是要25岁以上，在35岁以下吧，因为如果年纪又更大了一些呢，他可能思考的就更多了，就是那种辗转反侧或者百般纠结的心态呢，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吧。那张小娴也许就无法治愈他了。 说到这儿啊，还得再请教李总编一个更加专业的内容了。 嗯， 您呢是中信文艺分社的社长啊，中信， 嗯， 文艺分社有好多类似的书啊。 对， 既然您刚才把这年龄段画了一个这个划分，就是25到35之间， 嗯， 那您认为啊，哪些书是适合25岁以下的人看的，而哪些书适合35岁以上的人看的呢？ 嗯， 就把您曾经制作的一些畅销书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哦，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李总编他的推荐符合我们普通读者的这样的感受。 嗯，那25岁以下的呢，那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就是励志偶像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 嗯， 还有他的第二本书《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还有让请大家格外关注一下刘同要即将新上市的《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的第三本书，也是我觉得所有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一定要看这本书。 好，今天咱们要说第二本书了， 嗯， 火车上的女孩。 嗯， 那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现在这么火？ 因为好看啊，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 我不能再问你问题了，我觉得如果我一会儿再问其他的问题，你都会告诉我，因为好看呀。 嗯，是是是，这确实是这样，内容好才是让受大家喜欢的原因嘛。嗯， 好，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本书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容好。 嗯， 然后接下来就说一说了这本 它为什么好。嗯， 对， 啊，好在哪儿？ 内容好。 嗯，内容好在哪儿？ 内容好在哪儿啊？还是内容好。 嗯， 回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吧。嗯，一些简单的情况，我们先把内容来了解一下。嗯 嗯，这本书的内容呢，它讲的是一个和婚姻家庭有关的悬疑小说。嗯，如果我讲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都睡不着了，就非要买了这本小说，而且一定要把它读完才行。 这也要考验你的讲 小 说的 故事的能力是吧。 嗯， 他呢这个故事呢是以一个伦敦的白领，这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吧叫 Rachel， 她每天呢要坐通勤火车上下班，因为她的家住在郊区。伦敦的这个通勤火车呢可能就相当于我们北京的这个城铁，因为它不是地铁，不是在地下运行，它是在地上，所以呢她每天都要从郊区搭乘这个固定的通勤火车去到伦敦市区去上下班。那这个火车呢每天就会在同一盏信号灯前要停留这么几秒钟吧，所以 每天停留的地点和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 Rachel 呢每天都会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他就要往车窗外面去窥视，因为他遥望吧，遥望路边呢有一家15号住户。他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住户呢？因为这个住户里面呢生活着一对在他看来极其幸福的男女。他甚至给这个男女主人公都分别取了名字，一个叫杰斯，一个叫杰森。他认为呢这两个人是绝对情投意合的璧人，而且据他们的行为判断呢，他们也是恩爱甜蜜的夫妻。所以因为 Rachel 自己呢他刚刚离婚，而且他又失业，就是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不如意，所以他把每天看到这一对幸福的男女呢就当成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安慰。突然有一天他看到了这个15号住户异常的一幕，看到这异常的一幕之后，三个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那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三个人的命运到底走向了何方？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大家觉得李总编讲故事技巧怎么样呢？ 看看吧，看看书的销量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暴增。 我们就能够用数据来检验啊李总编的讲故事的技巧了。不过说到这本书啊，真是我刚才就说到了，这本书从一上市这销量真的就是蹭蹭蹭的猛蹭啊。 是是， 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内容，说它这内容很好以外，您个人觉得还有哪些方面让这么多的读者都特别接受这样的一本书呢？这应该是一个现象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对，它已经被称为这个2015年的现象级的小说。一般成为现象级的呢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那为什么大家对这样题材的一本小说会趋之若鹜？如果说这个悬疑小说，那真是多的数不胜数，就是讲杀人案啊等等等等，就这样的电视剧啊、小说啊、电影啊很多。那为什么这本书就尤其获得了关注呢？我想它和它的题材是有关的，因为它讲了这个婚姻家庭，所以呢，尤其是女性读者吧，我觉得对于这种题材一定会有一点特别的关注。而且呢他也讲了夫妻的关系，男女相处，还有谎言啊、背叛呀、劈腿呀等等，就是这些稍显负面的一些东西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许都是不可避免的。 一定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以往呢去看一本情感的小说，可能这书中呢更多的描写的都是情感的一方面的变化，或者几方面的几条线路的共享。但是呢在这本书当中呢，除了这种情感的分享以外，还有另外的一条线索，也其实是更重要的这种悬疑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去想一想啊，现在写小说，这其实以前也是我以前跟很多嘉宾都谈过的，现在写小说太不容易了， 挺难的。就要总是要让大家出乎意料， 是吧？你不仅呢要写爱情小说，还要在这爱情小说里面加上悬疑， 增加很多的元素， 对吧？我相信早晚有会走到那样的一天，就是不仅要在这个爱情小说里面加上悬疑，包括什么科幻呢、包括其他 的，有的 是吧？ 是， 就像这本书它的一些形式，比如说它的表现形式不是我们平常看的一行一行的这种字儿，而是像日记这样的那种形式。 对，它用的是日记体，而且这个日记呢还不是一个人写的，它一共讲了三位女主人，所以他这个三个女主人公的日记呢是穿插进行的，这就让你了解了三个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所以大家想吧，这书得有多难写，我真怕作者写着写着写 自己都串了。是 极容易写串了， 是是是， 那《红楼梦》当中还要写串了呢，何况是火车上的女孩。 没错。 感谢李静元总编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再会。

13点整。FM 986，再度零。